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ear.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流声， 欢迎收听月影流声，我是于月。刚刚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是电影《美国丽人》当中的插曲。这部电影是2000年奥斯卡的最佳影片。这部影片的原声呢，也被评为20世纪90年代十佳电影原声大碟之一。下面的这首配乐同样出自《美国丽人》，来自托马斯·纽曼之手。在电影当中，男孩给女孩展示飘零的塑料袋，配上的背景音乐就是这首歌。当旋律出现的那一瞬间，我觉得它非常精准地击中了每一个观众内心最孤独的地方。 下面的旋律《吃药时间》来自电影《飞越疯人院》。这部电影的原声由杰克尼采制作，这段旋律响起来的时候，我们听起来感觉宁静，甚至是有些欢快，但是看过电影的人都应该能记起这个吃药时间的压抑和封闭的感觉。 电影《独奏者》由小罗伯特·唐尼主演，讲述了患有精神分裂症的音乐天才在唐尼的帮助下重新找回自我的故事。这是一部关于音乐对人的无穷拯救力量的感人电影。这部电影融合了很多古典音乐，比如说下面我们听到的就是贝多芬的 C 大调第四钢琴奏鸣曲。 下面的音乐七个字母来自于电影《七磅》，是电影开始时的原声。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由于妻子逝世变得一蹶不振的国税局的职员，他计划呢要帮助七个陌生人改变生活的故事。这七个陌生人的名字刚好是这段旋律的主题。下面的歌曲是比利时电影《两天一夜》当中的插曲。这部电影是一位坚强的女性拼搏自强的故事。电影当中女主角的丈夫和同事在车上听的歌曲就是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首。 Quand je ne dors pas, la nuit se traîne, la nuit n'en finit plus, et j'attends que quelque chose vienne, mais je ne sais qui, je ne sais quoi, j'ai envie d'aimer, j'ai envie de vivre, malgré le De tout ce temps gâché Et de tout ce temps perdu Dire qu'il y a tant d'êtres sur la terre Qui, comme moi, ce soir sont solitaires C'est triste à mourir Quel monde insensé Oh, je voudrais dormir et ne plus penser 可以依赖

下面的这段旋律是《百万美元宝贝》的片尾曲。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位有名的拳击教练法兰基，因为太过于投身于拳击事业而陷入了长期的自我的封闭和压抑。在学徒麦奇的影响下，他发挥了自己的余热，并且最后怎么样呢？先不剧透了，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电影《美国狂人》当中的音乐，这是一部讲述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都市生活的黑色社会讽刺片。由于男主角的设定是一位有严重心理问题的华尔街精英，因此呢，这部电影的所有配乐都是在之前已经现有的音乐当中进行了改编，所以显得非常的躁动。

上面这段旋律来自电影《雷切尔的婚礼》，是片中安妮海瑟薇主演的角色从康复中心回家的旋律。这部电影讲述的呢，就是家庭当中每个人都很自我，冲突大于平稳的主题。这是一部复杂的家庭关系主题片，每个家庭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磕磕绊绊，或许这部影片可以给你一个不一样的角度。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也是这部影片当中的插曲，在你身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音乐所在的电影全部跟生活有关。那今天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电影《后会无期》当中的插曲《旅行》。这部电影讲述了几个年轻人决定重新选择自己的前路，在他们横跨大陆的自驾旅途上的传奇经历与际遇，让他们有了各自不同的命运归宿的故事。那伴随着许巍的这首非常精彩的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加精彩的音乐加速度。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